今日要同大家系继续讲马可福音九至到十章，系由九章三十三节至到十章十六节。嗱，呢一个我俾咗佢一个名字，一个主题系叫做救主嘅训诲。嗱，以前同大家讲过，其实马可福音成部书都系一个首尾嘅结构嚟。嗱，呢一个第九同埋第十章，其实系同埋第四章系有个首尾嘅结构。但我哋知道第四章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天国的比喻，所以今天讲第九至到第十章其实都是跟天国的比喻是有关。马可是再用七件事是摆在一起，是反映出一个是很有意思的讯息。讲起七件事，想起我中国人，我想起中国人都有开门七件事，是吧？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是吧？都有七件事。看看马太又讲哪七件事。第一件事是讲门徒是争论谁为大，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三至到三十七节。第二件事是门徒见到有其他人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，觉得他们不是十二门徒，不可以这样做，要去禁止他们，所以门徒去禁止他人赶鬼，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八至到四十一节。嗱，呢件事在马太福音就是没有讲到。另外第三件事，耶稣基督是警告门徒，叫他们不要绊倒啲小孩子。嗱，如果你有是和合版的话，就话是小孩子；如果你有新译本的话，就会话是小信徒。其实都是讲是一样的嘢。另外第四件事就是讲到天国和地狱。嗱，呢件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一只手上天堂就好过两只手入地狱，一只脚入 上天堂就好过两只脚入地狱，一只眼上天堂又好过两只眼落地狱。嗱，呢件事路加就冇讲，马可就记载喺度九章四十三至到四十八节。第五件事是讲到火和盐，这件事就 很有趣了，是神学家是认为是最难解的经文之一，是马太和路加都没有的，只是得马可福音有的，记载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九至到五十节。而第六件事是讲论休妻，很奇怪拗下个头，为什么讲天堂会讲到去论休妻的呢？等阵系会同大家系解释。第七件事就系要有孩子般嘅信心。耶稣基督同啲门徒讲：你若果冇孩子般嘅信心，你唔可以系进入神嘅国。记载喺度马可福音十章十三至到十六节。嗱，一共七件事。嗱，七件事唔系话所有福音，其他福音都系有，好似马太咁系得五件嘅啫。个次序同埋马可福音系好相似，喺马太福音喺度十八至到十九章，但系马太十八至到十九当中有好多嘅经文系俾马可系跳咗，系冇讲到。例如喺度马太福音十八章系一节系十至到十四节，系讲到迷羊嘅比喻，记唔记得啊？就是讲有一个是牧羊人，有一百只羊不见了一只，但他都是要去找他。另外在十八章十五至到二十节，马太又讲到在教会中怎样处理弟兄的罪的事情，马可亦都是没有讲到这些。而在十八章二十一至到三十五节，马太又讲了一个是不饶恕人的恶仆，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就是这个恶仆欠了自己的主人一千万两，那个主人是饶恕了他，但是有一个同伴的仆人欠了个十两，哇，他即刻不放人。这个恶仆的故事马可亦都是没有讲过。在这里路加福音亦都有讲五件事，七件当中的其中五件事，但你见到他的次序和马可入面是完全不同。为什么我将这么多的经文是反复的来到比较，要指出的就是马可又是将七件事摆在一起，是有一个是很有意思的讯息在里面。 嗱，究竟呢個信息呢個主題係關於乜嘢嘅咧？嗱，其實係同今日嘅背景所講嘅經文嘅背景有關。記唔記得個背景係咩啊？上次同大家講，當三個門徒上咗山，同耶穌見到耶穌基督登山變像嗰陣時，山下有九個門徒俾人叫咗去趕鬼，成唔成功啊？唔成功啊，因為佢哋係好自大，係靠自己嘅能力趕鬼，所以佢哋唔成功。跟住佢哋就點啊？跟住喺度爭話邊個係大啊？要爭大細啊！其實啲門徒都相信耶穌基督就係尼賽亞，舊約入面講有一位尼賽亞將會來臨，將會係建立一個國度。佢哋相信呢位耶穌基督就係尼賽亞，但係有樣嘢搞錯咗，就係耶穌基督唔係第一次來臨嗰陣時建立呢個國，係要佢第二次來臨先至要建立呢個國家。記唔記得我哋所講喺度啟示錄就係千年嘅國度，就係耶穌基督第二次來臨嘅時候先至會建立。所以呢一班門徒見到知道會有呢一個國，就已經喺度爭論邊個係大邊個係細。馬可話俾我哋聽，耶穌基督同埋門徒行去加百隆嗰陣時，啲門徒已經喺度爭拗緊㗎啦。於是耶穌基督問佢哋：你哋論緊乜嘢嘅？你哋拗緊啲乜嘢嘢？啊！嗰啲門徒唔好意思答喎。嗱，爭大細嗰陣時就好意思喎。耶穌問到佢：你講緊乜嘢嗰陣時？怕醜咯，又唔夠膽講。路加福音其實話俾我哋聽，耶穌知道啲門徒講緊乜嘢嘅，佢知道人心意噶嘛。而馬太福音話俾我哋聽，最後啲門徒都係忍唔住，都要走去問耶穌基督，究竟喺到神嘅國度入面啲門徒邊個最大？嗱，呢啲咁嘅問題，其實應該咧係我哋聽咗覺得好吃驚嘅。你記唔記得我哋講登山寶訓嗰陣時，耶穌基督已經教咗啲門徒嘅喎，天國嘅嗰啲價值觀同人嘅價值觀係咪一樣啊？人就話點啊？要大、要叻、要明、要利啊，所以咁樣嚟排大細。天國唔係嘅喎，天國點啊？話鄰裏貧乏嘅人有福了。天國話温柔嘅人有福了。天國話憐憫嘅人有福了。謙卑嘅人有福了。嗱，呢啲就係天國嘅價值觀。另外更加令到人哋係好吃驚嘅，就係當耶穌基督係當佢哋喺度拗之前，耶穌基督喺度九章三十至到三十二節，啱啱先同佢哋講咗一件事，係邊件事啊？係話佢自己將會係被交到人嘅手裏，會被人殺害，然後會復活。啱啱先至講咗呢啲嘢俾啲門徒聽。嗰啲門徒即刻喺度三十三節開始就喺度爭論大細。你諗下做耶穌基督心唔心痛？嗰頭話你聽我就快要俾人殺害，呢頭佢哋理都唔理，喺度爭大細。所以耶穌基督點啊？喺度今日嗰七件事，其實開咗個咩啊？係個門徒訓練班啊！我哋都需要門徒訓練班，耶穌亦都開咗個門徒訓練班。七件事嚟到教啲係門徒，話俾佢哋聽，要成為天國嘅子民，應該有啲咩嘅質素，應該有啲咩嘅行為。嗱，我點知道呢七件事真係講天國嘅行為？九章三十七節話，與點樣係能夠真正接待耶穌基督？喺到九章四十一節話，點樣先至係屬耶穌基督？九章四十四同埋四十六節話如何能夠係進入係永生？九章四十七節話如何能夠進入神嘅國？十章十五節話如何能夠承受神嘅國？嗱，好明顯嘅，呢啲係點樣先至能夠進入神嘅國？點樣能夠承受神嘅國？係同天國係絕對係有好大嘅連帶嘅關係。嗱，我哋一齊嚟睇睇第一個係結構，就係第一件事同埋第七件事。第一件事係咩啊？門徒爭論誰為大，九章三十三至三十七。第七件事係咩啊？耶穌基督話要有孩子般嘅信心先至能夠進入天國。 是第十章十三至到十六節。但如果你注意的話，兩件事都是講到跟孩子有關。這個就是第一個兆頭，告訴我們這兩節經文是有關題。另外經文的結構都很相似，你看看九章三十七節，說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為我名，在十章十五節說凡要承受神國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斷不能進去。又是 凡要承受神的國，很相似的結構，亦都是講到小孩子，話到我哋一定要有好似小孩子咁樣嘅信心，好似小孩子咁謙卑，先至係能夠係進入神嘅國。啊，頭先話嗰啲門徒問耶穌基督個問題，邊個大係好吃令人吃驚？耶穌基督俾佢哋嘅回答都係令佢哋好吃驚嘅喎。因為點解？耶穌基督將個細佬哥帶嚟擺喺佢哋嘅當中，甚至抱起呢個細佬哥就同佢哋講。你要接待好似呢個細佬哥咁樣，你先至能夠係接待我。喺猶太人嘅社會入面，細佬哥係冇地位嘅。嗰啲細佬哥係被認為係弱者嚟嘅。佢哋又冇智慧，又冇力量，係要靠大人嚟到係照顧佢哋，所以係被視為係弱者，係被人藐視嘅。耶穌基督將個細佬哥攞起嚟話，你要先接待这个小哥，就等于接待我了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，甚至说到好像小哥那么谦卑的，在天国中才是最大。有人可能说，咦，小哥不是那么谦卑的，很多小哥都很自大的，不是个个都那么谦卑的。但我相信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是一些比较小的小哥，兩三歲之前是比較是順服，比較是謙卑。令我想起的就是在這裡以賽亞書第七章，記不記得我曾經講過亞蘭國和以色列國聯軍是來到攻打耶路撒冷，來到攻打猶大，神就派以賽亞先知去跟亞哈斯王講，說你不用怕的，這兩個國家亞蘭國和以色列國好像兩個冒煙的火把一樣，必有童女懷孕生子，取名為以馬內利，的意思就是說神與你們同在。這個預言是有遠的預言和近的預言。比較遠的預言是指什麼？是指耶穌基督，我們聖誕都會講這節的經文。必有童女懷孕就是瑪利亞懷耶穌基督，神與我們同在，神是來到世間。比較近的預言是什麼？是當時亞哈斯的宮廷裏面是有一個是處女，以賽亞先知說這個處女將會懷孕生子，而當這個細佬哥他能夠是棄惡擇善的日子，這個耶路撒冷城被圍困的危機一定會被解。那是什麼的時候啊？當這個細佬哥生了出來之後，當他能夠棄惡擇善，什麼意思啊？啲細佬哥其實去到兩三歲嗰陣時候就有自己嘅意思㗎喇，照住自己嘅意思去棄惡擇善㗎喇，可能係棄善擇惡都未定㗎，不過係照住自己嘅意思，就係好似喺伊甸園當年亞當夏娃食咗分別善惡果樹上高嘅果子，自己要話事，唔再去聽神講，一樣㗎啫。細佬哥都係㗎，兩三歲之前呢好得意㗎，哎，我喜歡搣細佬哥，有細佬哥不要讓我見，搣他們都 不會反抗的，啊，你再大一點你搣下他，他搣回你轉頭。一到到兩三歲，那些外國人說什麼？那些白人說 terrible twos，啊，是吧？第一句話學說的是什麼？ No， 你叫他做事樣樣都 No， No， 樣樣都不肯做，照著自己的意思。第二個字學什麼？Mine， 全部都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我的也是我的，總言之就是我的。所以過了兩三歲就不再謙卑了，但是兩三歲之前真的很謙卑。小老哥，耶穌基督就是說要好像兩三歲的小孩子那麼依靠大人， 咁有倚靠大人嘅信心，好似倚靠父母咁嚟倚靠神。其實我哋呢度見到係有兩樣嘢係要學習。第一樣嘢就係要改變咗呢個價值觀。人係以為係叻先至係大，係有錢係有智慧有學問。耶穌基督話唔係，要好似小孩子一樣，要改變咗我哋嘅價值觀。喺度馬可福音九章三十七節話：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者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差我来的。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亦都说，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第二件要学的东西，就是我们要学习要改变。我们每个人生出来过了两三岁之后就不会谦卑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会自大的，都是自大骄傲的人来的。如果真的要是回到好像孩子那样的信心，我们一定要有改变的，要有灵入面的改变。但好像 马可福音十章十五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进去。我们一定要改变，有好像小孩子那样的谦卑的心，咁樣信靠嘅心，先至可以係進入神嘅國。嗱，有一個主教叫做 John Riley， 佢曾經講過，佢話一個真正靈裏面改變嘅人係出自自卑嘅心。當我哋自己謙卑去單獨信靠耶穌基督嘅救贖，咁樣先至會真正有靈入面嘅改變。我再講一次，他說一個真正靈裏面的改變是出自謙卑的心。當我們真正謙卑自己去單獨信靠耶穌基督的救贖，才會有靈入面的改變。這個就是耶穌基督所要門徒做的事，要他們真真正正靈入面有個改變。門徒在這裡談的就是以為自己已經入了天國了，爭在的名分是多大，爭在排第幾而已。但是耶稣基督跟他说，你如果不改变的话，可能你连天国都入不到，你是要好像小孩子那样才能够进入天国。所以第一个的结构我们看到，就是天国的标准。天国的标准跟人的标准不同，天国的标准耶稣基督就是说，要好像小孩子那样才能够进入去。第二个结构是什么？第二個結構是講天國的關係，又是有兩件事，記不記得就是那七件事，是第二件和第六件。第二件事是什麼？是門徒見到人家趕鬼不抵得，說要去禁止他，不准他們 趕鬼。第六件是什麼？是講休妻。咦，這樣都得？這兩件事都有關係？如果你再想想清楚，兩件事很大的關係，都是講分開和 合一的。那些門徒見到人家不是屬於十二個門徒的人奉耶穌基督的名趕鬼，說你不是我們一黨的，你們不可以趕鬼，要去禁止他們，要跟他們分開。耶穌基督怎麼說？不是敵擋我們的就是幫助我們，你不要啊，你不要禁止人家。所以耶穌基督說，我們是一起的，我們一起的。第二件事是什麼？休妻。法利賽人走去跟耶穌說，摩西是容許人離婚的，又是分離。見不見到又是分離？耶穌基督說什麼？耶穌基督說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，又是要他們再合回來。這兩件事都是一樣的東西，就是講到天國的子民的關係，人与人之间是怎样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怎样。我们看到那些门徒，那些门徒真的很骄傲，靠自己的能力赶鬼，要争大，还见到人家赶鬼是说要去阻止人家。耶稣基督怎么说？他说在马可福音九章四十节，不敌挡我们的，就是帮助我们的。不要去阻止他们啊。嗱，呢度要解一解嘅就係話，唔係耶穌基督話要寬容啊， 要是大家要彼此接受啊！而家出面好多呢啲學說噶，嗱你唔好講人哋個宗教唔好啊！大家要彼此寬容，大家要彼此接受噶。耶穌基督呢度唔係講呢啲啊！你有冇見到呢個人係奉耶穌基督嘅名嚟到趕鬼？佢唔係奉瑪利亞嘅名嚟趕鬼，佢唔係奉穆罕默德嘅名嚟到趕鬼，佢唔係奉佛祖嘅名嚟到趕鬼啊！佢係奉耶穌基督嘅名。嗱，亦都唔係奉咗耶穌基督嘅名，又加埋瑪利亞嘅名，又話加埋穆罕默德，又話加埋係佛祖。而家好多人乜嘢宗教都拜嘅喎，佢情願咧係有拜錯，係冇放過。佢驚住係拜漏咗一個。嗱，呢度亦都唔係講呢啲咁嘅嘢，係靠耶穌基督嘅名嚟到趕鬼。嗱，亦都要講清楚。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是神，是神的儿子。在这里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说，约翰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因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，因为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是神，是神的儿子。现在有很多宗教都叫自己做基督教，但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，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这些都不是奉神的名。再要讲一讲的，就是现在你见到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宗派，有很多不同的宗派。好多時就係為咗少少芝麻綠豆嘅事拗到面紅耳赤。嗱，呢啲就係耶穌基督所講，奉耶穌基督嘅名，凡唔抵擋我哋，就係幫助我哋。唔好拗咁多，要彼此接受。彼此接受嘅係呢方面，真真正正奉耶穌基督嘅名，一齊侍奉神嘅人，我哋應該要係彼此合作。嗱，呢個係大家信徒和信徒中间的关系。那休妻呢？为什么休妻又有什么关系？我相信这里耶稣基督真真正正是教我们离婚的教导，也都是教了我们和天国的关系是有关的。我们先看看离婚的教导是怎样。在这里马可福音十章二节说，有法利赛人来到问耶稣，可唔可以休妻？可唔可以休妻？经文仲话佢哋系试探耶稣基督。嗱，点解试探耶稣基督啊？如果我哋走翻去马可福音第六章，你就睇到啦。第六章系讲当时嘅希律王叫做安提帕，佢睇中咗自己兄弟嘅妻子，佢嘅兄弟系腓力，腓力嘅妻子系叫做希罗底。于是点啊？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离婚，叫腓力和希罗底离婚，跟着他就可以娶了希罗底做妻子。这件事发生在马可福音第六章。被施洗约翰知道了之后，施洗约翰是怎样？即刻走去批评这件事，于是希律王就将他收监。跟着我们都知道什么事发生了，希律王生日，他的女儿走出来跳舞了，搞到希律王好开心，于是同个女讲：你有乜嘢要求，我都会答应你。个女话：你等阵先，等我同我妈咪倾倾。走翻去同希罗底倾一倾之后，走翻出嚟同爸爸讲：我要施洗约翰嘅头。于是就将施洗约翰系斩首。施洗约翰就系因为咁样死咗。而家啲法利赛人又走嚟问耶稣基督：可唔可以休妻啊？不是试探他就有鬼了，就是想耶稣基督答了，令到希律王如果不开心的话，就可以将连耶稣都杀埋。这个可不可以休妻的事，在这个是犹太人当中时时争拗的，是有两批人的。有一个拉比叫做 Shammai， 这个拉比是比较是保守，除了是犯了奸淫，是不可以是离婚 另外有一個拉比是叫做 Hillel， 這一個就是開放的拉比來的，什麼事都可以准許離婚，你老婆煮窿飯休了她，你老婆洗壞你件衫還不休了她，什麼事都可以休。你看看耶穌基督怎麼答他們，耶穌基督是叫他們走回去創世紀第二章，但從起初創造的時候，神創造的是男是女，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，以人成為一體，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兩人乃是一體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開。這個就是馬可福音裡面耶穌基督的回答，就這樣完了事了，論休妻，神所配合的不可分開。但是如果你看馬太福音的話，就有多少少東西，說那些法利賽人其實是走回去再問耶穌基督，但是摩西准我們離婚的，你說不准，摩西說准的，你是不是跟摩西前後前言不對後語？摩西的確在《生命記》24章一節是寫低說什麼，如果要休妻的話，一定要寫一封休書。我記得我的二家姐和我的二姐夫要離婚的時候，走來找我，就是用這一節的經文，舊約是準摩西是准許人離婚的，所以我們要離婚是合乎聖經的教導。但是是不是所有記載在律法當中的都是神所同意的？不是的噃。嗱，你想想殺人啦，殺咗人點樣處理？律法度有講噶，殺咗人之後要填命噶。咁係咪等於神同意啊？殺人啦，唔係啊。你休妻嘅話，亦都係有處理嘅辦法，就係你要寫休書。等唔等於神同意係離婚啊？唔同意。點解摩西係叫人哋要寫休書？因為當時好多人休妻之後，休到不明不白，那個妻子完全冇曬名分啦，又唔可以再嫁人，因為佢嫁咗噶啦嘛，冇名分。嗱，而家我哋啲妻子咧，好多時係離婚咪離婚咯，我自己有揾到錢啦，自己養自己嘅。舊時唔係咁樣噶，佢哋唔做嘢噶嘛，靠丈夫養噶嘛。如果丈夫休咗你之後無名無分，你又唔嫁得第二個嗰陣時，你點啊？流落街頭啊，好多人甚至變妓女添。所以摩西係叫人要一定要寫休書，以致佢係可以嫁過第二個。嗱，喺度馬可福音頭先講神所配合嘅人不可分開，但係喺馬太福音十九章九節。有一節經文好似係講俾人聽有離婚嘅離婚嘅理由。十九章九節講咩啊？我告訴你們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，就是犯奸淫了。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婦人，也是犯奸淫了。嗱，呢一度啲耶穌基督似乎係講咗，除咗係淫亂的緣故是不可以離婚，亦都是因為這樣，99%的解經家，99%的神學家都會說離婚是有一個理由，這個理由就是婚後犯了奸淫就可以離婚，99%的解經家都是這樣解。但是我和他們的解釋是不同，原因是有四點。第一點，耶穌基督說若不是為了淫亂這個字，耶穌沒有用到是 moishia 這個字，希臘文 moishia 這個字是解釋婚後的奸淫，是婚後是婚外的情，這個字是原本是由拉丁文那裡得來，而拉丁文的字根的意思就是說另外一張床，很明顯另外一張床，這個是婚後的奸淫。耶穌基督沒有用到這個字，他沒有用到 Moishia 這個字，他用 Poinia， Poinia 是一個比較是廣泛的色情的字。這個是第一點。 第二點，我哋可以走翻去睇原本摩西嘅嗰個律法，喺度24:1，《申命記》24:1話：如果有人娶妻後發覺妻子行為不檢，因而嫌棄他，他可以寫休書給他，讓他離開夫家。嗱，呢度所講發覺妻子行為不檢係咩意思啊？可唔可以係婚外情？可唔可以係婚後嘅奸情啊？舊約若果有婚外嘅奸情，係乜嘢嘅處理啊？俾石頭抌死噶，俾石頭抌死噶，唔係寫休書噶，都抌死咗啦，仲寫封休書嚟做乜嘢啫？所以呢度絕對唔可能係講婚後嘅奸情或者婚外情。咁係講咩呀？娶妻後發覺行為不檢，呢一個係婚前嘅行為不檢，呢個女人唔再唔係處女，呢個係唯一係離婚嘅原因。嗱，呢個諗法同埋而家人嘅諗法好唔同。而家人嘅諗法諗乜嘢？嘿，我結婚前我都未認識你，關你咩事啫？神嘅睇法點樣？神嘅睇法係，當你係仲未結婚之前，甚至你係仲未出世之前，神已經配合你兩個喺一齊。如果有一方面係行為不檢，而係破壞咗呢個約嘅時候，呢一個係唯一個係離婚嘅理由。第三點，點解我咁解釋？係馬太福音1:19，記唔記得當約瑟發覺咗係瑪利亞係懷咗孕大咗肚，喺度1:19講咩啊？話她丈夫是約瑟是個義人，不願意明明羞辱她，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。其實馬太19點解其他嘅福音書都冇講到呢節經文話可以休妻？點解馬太19會講啊？其實就要解釋約瑟點解有權係可以係休咗瑪利亞。但我哋知道瑪利亞唔係行為不檢，係因為佢係受聖靈而懷孕。所以呢個係第三個理由，點解我認為呢一個字唔係解釋婚後嘅奸情。第四個原因係咩呀？當耶穌基督喺馬太福音19解釋完離婚嘅事之後，嗰啲門徒點講呀？門徒對耶穌說：人和妻子既是這樣，倒不如不娶。哇！佢哋認為係娶咗個老婆唔鍾意咪休咗佢囉。而家耶穌基督話唔休得喎，點呀？係不如唔娶啦，不如不娶。所以呢四個原因俾我睇到，就係呢節經文唔係解釋係婚後嘅奸情，而係婚前嘅呢個係行為不檢。若果除此以外，根本係冇理由係離婚。嗱，究竟同天国嘅教導有乜嘢嘅關係？嗱，喺度聖經入面，夫妻嘅關係時時要嚟，係代表乜嘢？代表神同埋人嘅關係。嗱，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就係喺度係何西亞書。何西亞書係小先知書入面嘅其中一部，係講到係何西亞。神是叫何西亞去娶一個淫婦去做妻子，娶一個妓女做妻子，不單止是要娶她，還要去愛她。為什麼？因為神說何西亞和她妻子 的關係，就是代表了神和以色列人的關係。那些以色列人時時都有偶像，時時都去拜偶像，就是好像一個淫婦是對個丈夫不忠的樣子。所以神是叫何西亞要繼續愛這個妻子。其實跟我們的基督徒都差不多，我們基督徒其實生命當中都很多偶像，動下就忘記了神了，經常掛著命啊、利啊、金錢啊，生活中有很多東西都是花了很多時間、很多金錢在這裡，甚至是超過了神的，用一些時間很多偶像了，但神仍然怎樣？神仍然一樣都是這麼愛我們。所以我相信這個是天國的關係，其實講兩件事。 一件事就是人和人、信徒和信徒的關係。但你不要見到別人就去妒忌別人，大家就是奉主名的，是大家應該是合一的。另外的關係是什麼？是跟神的關係，就好像夫妻的關係一樣，神無論我們是怎樣背叛祂，神一樣是很愛我們。這個就是講出了兩個方面。第三個結構是講什麼？第三個結構是講天國的實踐，應該怎樣是實踐，應該有什麼的行為，應該有什麼的品德。第一樣東西就是耶穌基督在九章四十二節說，不要是使孩子是跌倒，不要绊倒啲小孩子或者是小的信徒。第二樣講什麼？就是講火和鹽，就是只是馬可福音才有得講，而是被解經家認為是最難解的經文之一。這兩件事都是跟天國子民的行為是有關。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節是很簡單很明白的，一讀就知道為什麼。說但若有人使這樣一個小信徒失足犯罪，他的下場比把大磨石掛在他的脖子上扔到海裡還要慘。即是你不要走去绊倒那些小的信徒，或者那些是沒有那麼成熟的基督徒。如果你是這樣做的事，不如好像綁住個大磨石在你條頸度抌咗你個海度仲好，即係話係有後果。另外嗰節經文就比較難解啲啦，喺度馬可福音九章四十九至到五十節，話每個人都要被火煉，像被鹽淹一樣。鹽是好東西，但如果失去鹹味，怎能使它再鹹呢？你們裡面要有鹽，要彼此和睦。這個是新譯本，如果你有部和合版的話，你會發覺你和合本上高所寫的有一個是括弧，括住說凡祭物必用鹽淹，凡祭物必用鹽淹。這節經文是出於利未記二章十三節。當我們講完了馬可福音之後，我們會回去舊約，會回到舊約是講利未記。利未記二章十三節講什麼？凡獻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鹽調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約的鹽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鹽而獻。在這裡舊約告訴你們，如果是素祭的話，你不要搽蜜糖，不要放些酵在裡面，尤其是酵是代表什麼？是罪。要擺鹽，為什麼要擺鹽？鹽是防腐，是防腐的，而且是代表與神立約，所以要擺鹽。記不記得羅馬書十二章一節說什麼？我們要將身體獻作活祭，是吧？要獻給神，我們的身體就是獻物來的，所以我們裡面是要給鹽驗，驗業就是這個意思，要俾鹽嚟到醃。嗱，點解耶穌基督話會失去鹹味啊？頭先話鹽若果失去鹹味，點樣能夠使佢再鹹？你睇下啲門徒，又自大，又靠自己能力趕鬼，又去排擠第二啲嘅門徒趕鬼，佢哋失咗鹽味啊，失咗鹹味啊，點樣先能夠係再鹹啊？耶穌基督解咗㗎喇，返返去好似個細佬哥咁囉，要謙卑自己囉，要睇別人比自己強囉，咁先至能夠係有返啲鹹味。所以呢度啲所講嘅就係點呀？有咗鹽會點呀？馬可福音九章五十節話，有咗鹹，有咗鹽先至會彼此和睦，就係咁解。冇咗嗰啲鹽，使我哋遠離罪，使我哋遠離腐敗，我們每個人都會自高自大，我們唯一的辦法就是學小孩子這樣謙卑，以致我們身上有鹽，我們可以跟弟兄姊妹是和睦相處。我們看到九章四十九節又有一節經文很有趣，說每個人都要被火煉。咦，真的？是不是基督徒才被火煉啊？還是 定係非逼基督徒被火煉啊？但係唔係呢度話每個人都會被火煉嘅喎，即係基督徒也好，非基督徒也好，都會被火煉嘅喎。先睇睇基督徒點樣被火煉啊？彼得前書一章七節話點啊？我哋嘅信心就好似俾神用火煉一樣，煉到出嚟比真金啊更加係純正，比真金啊更加寶貴。所以好多時神係容許一啲摩擦、一啲鬥爭嚟到我哋嘅身上，甚至係同教會嘅弟兄姊妹可能有啲摩擦，要鍛鍊你做咩啊？鍛鍊你嘅信心，使你更加純正。我哋要係彼此和睦，我哋係要謙卑。嗱，咁唔係基督徒又點會被火煉啊？咦，個解釋就喺度今日經文嘅最中心嘅經節喺邊度啊？九章四十三至到四十八節就係講天堂同埋地獄。嗱，你睇睇經文話咩啊？一隻手就係入去永生，好過兩隻手係進入地獄；一隻腳進入永生，好過兩隻腳進入地獄；一隻眼進入神嘅國，好過係兩隻眼係到地獄。嗱，呢個重複咗三次，即係講出事情嘅重要。有啲嘢令到我哋犯罪嘅，我哋應該要拿開。嗱，呢度唔係教我哋話要自殘肢體啊。嗱，有好多係早期嘅基督徒，尤其是係會以為呢一節嘅經文係教我哋自殘身體，而有一個早期嘅教父係叫做俄利根。俄利根是早期的教父，他是自殘身體，他怕自己忍受不住色情的引誘，於是他怎樣自宮成為太監。這裡不是教我們是要斬手斬腳要自殘身體，這裡只是講給我們聽事情的嚴重性。我們與其是犯罪，是不如是斬了隻手，不如斬了隻腳，但是问题不是要自残身体，而是要离开这些罪业。不妨又讲讲是地狱这个字。地狱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原文是 Gehenna 这个字，是中文是译做是因乱子谷。这个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山谷，是长期爱来烧垃圾的，所以那些火是永遠不熄，整天都在那裡燒。但我們也都知道聖經告訴我們，是聖經告訴我們，是這個叫做是阿哈斯，是曾經是拜這個火神，火神摩洛，他就是在那裡是獻祭給火神摩洛，甚至是叫以色列人將兒女是獻給火神，是將兒女燒死了。但亦都有好多人會話俾你聽冇地獄呢件事，佢哋嘅理由就係話你聽，嗱呢個字唔係解釋地獄，呢個字只係話俾你聽係耶路撒冷城外嘅一個垃圾池。點解佢哋話冇地獄啊？因為佢哋係罪人，佢哋驚有地獄嘅審判，所以佢哋話係冇地獄。但係聖經話俾我哋聽好清楚，話呢一個地獄會點樣啊？個火係唔會滅嘅。入面死屍的屍蟲是不會死的。你想想，如果是真正是耶路撒冷城外的那個火池的話，會不會火不滅的？會不會那些屍蟲燒極都不死的？不會的嘛。所以這個很明顯是告訴我們，是真真正正有個地方叫做地獄，而這個火海裡面真正火是不滅，那些屍蟲是不會死的。嗱，呢個火不滅，屍蟲不死，係記載喺以賽亞書六十六章二十二節至到二十四節。嗱，以前同大家講過，以賽亞書呢部書係好有趣。聖經有幾多部書啊？六十六部。以賽亞書有幾多章書啊？六十六章。以賽亞書嘅分段就係頭嗰三十九章係分開，後面二十七章有分開。同埋我哋新舊約嘅分組係好相似。嗱，呢度講六十六章書係最後一部書㗎喇喎。聖經最後一部書係邊部書呀？啟示錄，就係我哋講過嘅啟示錄。嗱，你聽下六十六章二十二節講咩呀？佢話嗰啲接受耶穌基督嘅人一定會承受新天新地。 那些不接受的六章二十四节是会得是被火来到烧，那里那些火是不灭的，那些尸虫是会不死。嗱，呢两节经文熟唔熟悉啊？火海同埋新天新地喺边度听过啊？我哋讲启示录嗰阵时听过啦。第六十六章嘅书就系等于第六十六部书，就系启示录。奇唔奇怪啊？神嘅话语真系非常非常之精妙。希望有时间将来系同大家分享以赛亚书。嗱，讲到今日嘅结语，我哋见到马可又有一个组织俾我哋睇见。讲出咗系四件事，第一件事系咩啊？系天国嘅标准，天国嘅标准同人嘅标准系好唔同，系倒转咗。我哋要谦卑，就好似有小孩子嘅信心，先至系能够系进入系天国。第二件事讲咩啊？系天国嘅关系，信徒同信徒嘅当中嘅关系系点样样啊？我哋大家都系奉主名嘅话，就唔好大家排挤，都系主内嘅肢体嚟。另外就是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啊？不要忘记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，就是好像一个丈夫不可以休了妻子一样。天国的实践是怎样啊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行为，不要是绊倒那些是细小小的基督徒，而且我们是要我们的里面有盐，以致是帮助我们可以是彼此和睦。第四点，天国的重要，我们学到什么？每个人都要经火，而且地狱的火是不灭的，那些尸虫是不死，是驱使我们快点去传福音。我们可能还有是亲戚朋友是未信，我们要快点去跟他们传福音，因为地狱有不灭的火，有不死的尸虫。今天我们开始所讲的经文是说门徒是争大，其实争大的门徒当中罪魁祸首可能是有两个，就是西比泰的两个仔，一个是约翰，一个是雅各。这两个人都是被耶稣基督带他上山，见到登山变像，所以他们才觉得是这么大，自己哇不得了了，耶稣带我上山，我见到登山变像。亦都是他们两个怂恿个阿妈走去问耶稣基督，可不可以我两个仔一个坐你右边，一个坐你左边。马太福音二十章。但你想想，这两个人真的可能是罪魁祸首。但这两个人亦都不是容易搞的。在这里马可福音是三章十七节告诉我们，他有一个花名的，两个叫做雷子，很大脾气的。路加福音九章五十四节话，他们去到一个撒玛利亚的村庄，那班人不接待他们，哇即刻要叫天上的火下来，是烧死他们，烧死整个村。这样的人，这样火爆的脾气。圣经没有再讲，没有讲很多关于雅各的事，但是我们知道最后雅各没有再去争权利，没有再去争地位，甚至在使徒行传十二章甘愿谦卑到是为耶稣基督是殉道。这个就是雅各。约翰怎样啊？我们知道约翰是去到去拔摩岛老了之后是写启示录，是吧？我们也知道雅各，我们知道约翰是有个花名叫做是爱的使徒。你看看他在这里，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写什么？他说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一个驴子啊，一个是这么火爆的人，居然是变了一个爱的使徒，还要为弟兄舍命。若果神是能够改变驴子成为一个爱的使徒，甚至为弟兄舍命，他都能够是改变你和我，帮我们是克制住我们的骄傲，克制住我的自我，以致我们可以是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是信靠他。只有这样才能够是进入神的国。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马可福音是第九第十章。 主，我们感谢你透过马可的首尾的对偶，让我们见到有几件事。主，我们见到你对我们的爱，就是那个不离不弃的那位不离不弃的神是如何的爱我们。虽然我们是离弃你，但是你一样是这么爱我们。主，我们都看到你在到约翰雅各身上所做的一切，愿我们都好像这两个人一样，我们知道我们身上都有很多不好的东西，有很多自我，有很多是骄傲在里面。愿你帮助我们改变，以致我们能够是好像一个小孩子这样来到信靠你，以致我们身上是有盐，能够在这里教会彼此和睦，能够是出到教会是将你的盐，将你的光是散出去给人见到，将一切的荣耀重赞是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